Thank you. 到这时残秋景， 不作下了， 鹦鹉鹦帆鹦照鹦牛角，灯点

我们有请呢来自北京曲艺团的优秀演员，中国曲艺最高奖牡丹奖的获得者王淑玲，献上一段《玉堂春》，伴奏是王峰和周春元。 去要饭，一 把我们等，我回去禀知那位玉堂春。金妈妈回到院中，对着三姑娘说了一遍话堂的他呀，死去活来泪纷纷。他跟着金妈妈定下桥底，假说是到关王庙前去拜神，明去上关王庙烧香了心愿，爱与那公子去送盘飞印，他二人挤一坨，天色已晚 酒，他不陪酒，买他出水，他是永不嫁。

将军，这华雄辞别了东吴。